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来跟我们互动。全新一周的节目，首先我们听到的这首复古又好听的新单，这是联合声明音乐计划第二季的首款联名单品，在月初是刚刚发表。我们就来听这首由大波浪乐队和孟美岐共同带来这首《欲言又止》。是来自大波浪乐队和孟美岐推出的这首联名单品《欲言又止》。这首歌曲呢，有着合成器流行的80年代复古潮流味道，两个人的声音相得益彰，唱出爱情当中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接下来，这支乐队在2019年参加了《乐队的夏天》，被很多人熟悉。其实，在更早，10年前，2009年的9月6号，他们就推出了首张专辑，这就是宇宙人乐队的《宇宙人》同名专辑。当年他们被相信音乐签下，和师兄五月天，还有当年风头正劲的 MP 魔幻力量都是同门。不过呢，在当时，还是很新鲜的 funky 曲风，更有作为新鲜乐队的玩世不恭和好玩的心态。我们就来听这首由宇宙人带来的《摔跤选手》。 游荡，只有短裤却没有衣服，只有披风挡住发布的他。 昏昏欲睡，半年白天，半年失眠，天才黑。365天的罪，24小时的夜，北边的北边，无路可退，背对整个世界。渐渐放开了你的指尖，忘记了你的侧脸，折射的光圈，燃烧的一瞬间。聊的这几年，不得不相信缘分原来真的玄之又玄。我早就渐渐不再像你那么美，不敢像第一场雪有你的依偎。寂寞的北极圈，失去的地平线。天才黑，365天的罪，24小时的夜，北边的北边，无路可退，背对整个世界。渐渐放开了你的指尖，忘记了你的侧脸，折射的光圈，燃烧的一瞬间，无聊的这几年，不得不相信缘分原来真的玄之又玄。我早就渐渐不再像你那么美，不敢像第一场雪有你的依偎。寂寞的北极圈，失去的永远永远永远的永远，爱你的夜。我早就渐渐不再像你那么美，不敢像第一场雪有你的依偎。寂寞的北极圈，失去的地平线， 在2002年的9月6号，整整19年前，任贤齐推出了专辑《一个任贤齐》。专辑里4首任贤齐的原创歌曲，当然还有各路高手的优质好歌，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由当年风头正劲的周传雄所创作的这首《永夜》。在听完老歌之后呢，我们再来分享2首新歌。这一首是电视剧《你是我的荣耀》的片尾曲，由拉拉徐佳莹所演唱的《光阴独白》。任时光荏苒，梦想终究会照进现实。 我梦过星光前一宿，白色衬衫抚琴手肩头，我看过流年雨扶着天长地久，繁华路口，阑珊灯火下蓦然回首，爱过你，望着星空安静的眼眸，也爱过你心中的宇宙。时间不停留，记着遗憾着

刚刚两位都是唱功超强的歌手，分别带来的 OST 新歌，之前是徐佳莹的《光阴独白》，刚刚这一首是陈奕迅在上个月发表电影的同名主题曲《不期而遇的夏天》。接下来出场的这一位呢，是一位备受关注的新人，因为他的父亲是著名的企业家。我们先来听姚安娜在月初发表 EP《信望二》当中这首主打歌《Art》。 谁期待前一秒弹幕留言，屏幕后发言太随性强烈，快速消费的孩子如何去搜索永恒不变，是一首会心一笑的歌曲，还是重复感动好久了的情绪，每一天的开始你拿什么话鼓励自己，平凡在一首有没有些限，让你忘记初心也不敢吧，把心中的那扇门打开，这个心里的尊严，这个世界做自由灵魂，在生命的地图上我们可以留下自己颜色， 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 第十位彭佳慧《满山的花》。 幸福不该总是自己追着自己一把。 第九位周深《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再跌跌撞撞也要坚强。 第八位张碧晨《如故》。 可为你一跃而下。 第七位郑云龙守护。 愿天空蔚蓝不再污浊。 第六位波兰童话 OK 出发。 我要出发，我们出发，一切谁都不停下。 第五位李荣浩我们好好的。 我们好好的，我们好好的。 第四位水木年华坦白书。 所有的雄情爱都来自心中的软弱。 第三位张杰看哪看， 看哪看着人潮，

含泪。 分别是不是花火呀所演唱的 Ring Ring Ring， 还有窦靖童这首乐园。永远不会知道多少年前的怎样一首老歌会以怎样的方式在什么样的时间重新翻红，也许是 Ring Ring Ring， 也许是窦靖童翻唱与飞门的乐园，当然也许是下面这首周杰伦五年前专辑周杰伦的床边故事当中收录的告白气球。 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高台。 手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花店玫瑰，彼此写作信，告白气球，风吹的堆积，微笑在天上飞。 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 这首来自于张靓颖的心电感应808，有没有被电到的感觉呢？嘿，这首歌也是向经典古机 Roland TR808 致敬的一首单曲。而张靓颖的新歌《最可爱的人》在本周中歌榜也是空降冠军上榜。下面分享到的是孙楠在为歌而赛比赛中翻唱歌手王静文不胖的这首《善变》，而孙楠的个人全新单曲也在本周进入到推荐行列，下个小时与你共同分享。 山后公园是第一次遇见， 转角花店，渐渐牵手两人，这城市散落着太多纪念，总是在我们之间兜圈。如果我是你眼里的起点，路过就好，何必留下笑脸，何必让故事用微笑改变，祈取眼泪导演。只怪有你的从前美得太不惊艳，才会让人情变情绝的明显，爱是谁也绕不开的好险。从前你茶余风月都会仓促纪念，后来连伞的边缘你都懒得分一点，是我们低估了时间的善变，太轻易让浓烈的故事翻篇。从前你穿过半座城市陪我一起失恋，后来你好像跟你的化妆品更近一点，只是那泪水又滑落在照片，却舍不得删。 我要出发。 上就哭泣，喜悦的总是甜蜜，愤怒了就哭笑着分离成座塔。我要出发，我们出发，一天写到不停一下。 OK 出发，界限也不落下。我要出发，继续出发，一天写也不肯留下。我奋力挣扎，谁能阻止我们发芽。我要出发，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二十位 Guy 周延理想。 现实被捆绑着不停下坠，当然的言语让我无所谓。 第十九位周杰伦李荣浩默。 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 第十八位张靓颖无望。 愿无望当年寻你多辗转，跋山涉水寻遍几世悲欢。 第十七位徐子蔚《北极的企鹅》。 当我回到北方的谷底，穿上你帮我买的大衣。 第十六位蒋凡《关》。 如今嘲笑一息。 第十五位曹阳《秘密》。 关你的秘密这一辈子都不告诉你。 第十四位熊猫糖《The One》。第十三位水果星球胡。第十二位金海心反方向流浪。 我是多希望你身旁能有个最贴心的陪伴。 第十一位张杰然后我们成了想成为的人。 然后我们成了想成为的人。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中国， 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不还手，不放手，比较花不完的人，瞬间见不满。命中解不开的结，生命。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终于写了这首歌，献给你和我，那些幸福值得说一说。这岁月从来不错过，谁爱谁更多，付出才会有结果。我们唱着这首歌，懂得了生活，不再计较失去和收获。 本周新歌一号，这是孙楠给所有朋友们的歌。这首歌简单明了，情真意切，用五分钟的时间里交交心聊聊天，哪怕再忙也稍稍的停留下来，共同来听一听这首给所有朋友们的歌。接下来本周的新歌二号呢，是音乐上全面复活的吴莫愁，在时隔四年全新专辑的这样一首标题主打歌《盛开》。这首歌进行式的电音曲风带着满满的能量感，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大步向前。 你羡慕我的精彩，因为你没看过我苍白，常常怀着不知是虚是对，我走进了 只是个小 歌曲。这个版本有着大家最熟悉的旋律和不太熟悉的歌词，这是斯琴格日乐带来用塔吉克语演唱的塔吉克族经典民歌，这首《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斯琴格日乐偏高的音域让整首歌曲也呈现出了飘渺于云上的一种美妙感受。而从2016年开始，斯琴格日乐启动了之遥系列音乐计划，用全新的方式来翻唱演绎不同民族的歌曲。这首《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也是系列第四章的开篇曲。接下来这位歌手和我们之前听到的孙楠、斯琴格日乐一样，在20年前他的歌曲就登上了中歌榜。音乐人杨家松在上个月底刚刚推出了全新 EP《勇敢》，这首自我激励的《越伤越勇敢》，本周新歌4号推荐。 忽然的开心了，被快乐抚摸着，想要忘记的歌 在脑中有轮播，现实叫我沉默，学看破，学洒脱，羡慕过那诱惑，看谁还在执着。我走的一步一半，一无遗憾，何必再绚烂？我盼的美丽答案，温柔港湾，都烟消云散。曾经的自知冷暖，世界亏欠。 思念淹没 心只为你执着。若执念像无声，一世只为守护一个人，不说不问，期盼与你一生。若今生只为你，当这揭开时间的年轮，再相遇仍难掩星辰。与你生灵符续写缘分，与你曾相忘难分，心心念念一直淡薄，心事深深透窗又奈何，任谁能猜透笔墨诉说。若执念悄无声，一世只为守护一个人，不说不问，期盼与你一生。若今生是为你，能嫁接开世间的你， 本周新歌五号来自于电视剧《周生如故》当中的这首插曲，金文岐演唱的《若》，旋律部分是来自韩国音乐人的创作，有着韩式情歌独有的忧伤唯美气质，而歌词部分则呼应到了剧集，唱出了有爱而不得的心酸和无奈。而下面这首新歌六号同样是一首 OST， 就是王晰为电影《太空群落》所演唱的主题曲《群落》。王晰的暖色的这样的音色呢，给了歌曲沉稳安宁的气质，仿佛置身在宇宙之中。 抬头向星辰凝望，轻轻听来聚合过往那些感动的故事，终将随时间消失，沉睡在遥远的过客，每一次真实的传说，激情宇宙的颜色，定格在幸运的角落。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

像贪玩的小孩，想为爱不再爱，像是没有明天的去来。如果你如果我如果能重来，会不会还忍受得住勇敢，让无悔的晴空有因未来。发现我们像贪玩的小孩，像未来不再爱，像是没有明天的去爱。如果你如果我如果能重来，会不会爱。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继续来分享本周的推荐新歌。那首先这一首呢，新歌七号是散命杨云晴全新专辑的一首抒情主打单曲《你不适合两个人》。这首歌是由张简君伟作词作曲，是一首非常标准的华语情歌，好听伤情。萨尼在听到 demo 之后也是直呼写到我心里去了。 谢谢你给过我无尽的快乐，该知足了。谢谢你陪我走过这段旅程，我会记得。我们都是聪明的人，进退都晓得，却在爱情里失手了。曾以为爱无所不能，是我自负了，想得太过天真。当时相爱的我们，为了爱而奋不顾身，倾盆大雨淋湿心，紧靠着。后来迷失的我们，好好说句话都难了。终于你开口说了，你并不适合两个人，不适合两个人。当初曾会爱着。 深刻， 倾盆大雨淋湿了，我们都能自得其乐。生活曲折，日子却深刻。两颗心紧紧拥抱着，后来迷失的我们，好好说句话都难了。终于你开口说了，你并不是个两个人，我是和两个人当初在被爱着。 越美丽越危险，这是本周新歌八号，来自于满舒克新专辑 Stardust 星辰当中这首歌。嘉定的音乐和人声的音色构造了一个虚幻动感的音乐氛围，而满舒克自己表示，这是一首写给音乐的歌，因为音乐就是越美丽越危险。那接下来的本周新歌九号是朱新东在月初刚刚推出的个人单曲，叫做拖着回忆走的人。这是一首描写都市人群的苦情歌，相爱时一拍即合，相恨时一拍两散。 在人间演的快乐，演的太久了，以为是真的，中毒寂寞的患者，病得更深了， 这一切辗转反侧，骗自己说我只是累了，没舍不得。我拖着回忆走得太重了，始终放不下你给的片刻，对一切都配合，披着乐观向厚重的壳。我拖着回忆走得太慢了，谢谢是你教会了我懂得理想现实的隔阂，一半成熟一半固执拔河。 早已注定 You're my memory。 What do about it? Oh, you with him and get along like you and me. And we used to be the perfect glow, yeah. Honey, you're sophisticated. I don't know what to do about it. Oh, you and him and get along like you and me. And we go something I can say is different. The love I used to have is gone in vain. I don't know why it hurts so much. Like I was in your memory. 이제좀씨워요 Don't love me. Feeling dizzy when you call my name. Oh, right, you can't talk me to them. You're my memory.究竟感受气氛在升温，四目相对刚刚好丢了神。爱匆忙来到我心门，好像你尽管就在眼前。一见钟情我要着了迷，所以不选 When you call my name。 偶然之间， 在中文流行歌坛上，可以把四五灵魂音乐唱到感人至深的有方大同，而这位歌坛的灵魂新生，刚刚18岁的 Matt 李彦良，当初呢也是听到了方大同的歌曲，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深深的爱上了这样的音乐。在月初，他刚刚推出了个人专辑《Fresh Soul》，那这首带着灵魂乐特有的律动和魅力的《小心温差》，本周新歌十号推荐。听过了推荐新歌，我们再来分享本周的榜上歌，来听这样一首。冠军曲，又一首作为踢馆歌空降上榜的优质单曲，这是张靓颖为电影《长津湖》所演唱的宣传主题曲《最可爱的人》。 遥望着故乡泪水。